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五月天演唱的《突然好想你》， 突然好想你， 张学友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， 你知不知道， 王杰回家， 回家你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，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， 你快乐于是我快乐， 叶倩文秋去秋来， 秋来也秋去，千千片红叶跌坠， 江美琪父亲你是安静的， 你是守候的， 邝美云堆积情感， 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， 一把钥匙给你，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， 谭咏麟一生一次， 一生一次， 金海心那么骄傲， 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 陈大佑恋曲1990， 生命中就难舍，来来来云间， 许茹芸独角戏， 演出相知何必， 倩女幽魂， 忠心我老醉人茫茫，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苏打绿演唱的歌曲《喜欢寂寞》，这首歌由吴青峰词曲创作，最初呢歌曲曾经希望给那英或者张惠妹来演唱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同意，后来呢便由苏打绿来演唱，歌曲当中的那种洒脱的淡然被苏打绿演绎得很舒服。 飘起了灰尘，回忆里一场梦，把照片里的人统统餐桌上了过往梦境，或者横流已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，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，领走了我们，谁为情所困，谁为爱牺牲，谁比谁深刻，要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，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，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，才了解了什么，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，学会了生活难享受寂寞，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，又带来了什么，若是不存在，怎么都

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歌。

谢了。 是由林夕作词，张亚东作曲，王菲演唱的歌曲，收录在王菲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王菲》当中。

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友情地去爱，

听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。

好无聊，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，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。 这首恋曲1990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，1990年推出。这首歌也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的国语版主题歌。 温柔柔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。枕边是你的温柔，

吹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往往，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往往。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《倩女幽魂》，多年之后再次听到它依然是那么动听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王杰演唱的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， 偷偷地爱上你， 易建文林子祥合唱的《选择》，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，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 陈小春独家记忆， 是我独家的记忆，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， 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 张信哲爱如潮水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 张韶涵香水百合， 暖暖春天的风，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， 你是我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把下面的这首梁静茹演唱的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作为今天《千年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天早晨再会。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，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，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，好想听到一句温暖， 好想听到